心情，远程带领我去了辽广，杀了你凶手车小刚，我攻那杨志刚，我喊我元帅程咬江。 大爷， 今夜找你来上房，恳求你连一连地下的冤魂，削一削老婆我天大的冤。 说声对不起呀、对不起，让恁老保守了啊。 正义，直直的挥动如是，胸中

遭遇难成器，没想到你群星生出一点比比肩，惊得松山惭愧比为

妈，妈妈，在我的作业本上，家长留言都是爸爸签的名字。今天，你能给我签一个吗？ 受行动一点也不能马虎啊！ 任局长，嬷嬷她睡了。 嬷嬷手咋回事？ 嬷嬷为了想见你，从郑州骑自行车往登封赶，在郭庄大坡摔的。任局长，任局长，没事儿。 可怜。

忘记，再接再厉，把我们的公安工作搞好，把我们的治安工作搞好，给大家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。可这北女 闺女张哈北不光代表俺惠民，也代表等奉之十万百姓的心呐、啊！只有你才配领受这块碑，你是咱等奉的女包公，是俺老百姓的大青天呐、啊！ 青天呐、啊！青天呐、啊！ 看袖口，将石碑打。

白疼你，我的好闺女呀。 姥姥， 你还想念他，就是那般亲密。